大家好， 大家好， 今天应该没有前面的那个了。 哦，对，今天要把那扣掉，因为我们今天只能讲五分钟。 这五分钟，好，今天要快速的解析造反调查局最新的研究。 对， 那他们最新的实验呢，是在探讨卫生棉的哪一家比较好用？ 对，市面上常见的 实用了，实用，实用。实验大致是这样啊，就是他们买了五款不同的卫生棉， 嗯、 用的红墨水呢代替月经啊、嗯，代替月经的血，然后每一次呢滴10cc 在上面，然后最后呢再用餐巾纸去吸看看，因为已经滴了嘛，所以看看它会不会再渗出来、 嗯。 那如果会渗出来，有没有表示它的吸水力不够强？ 这好像是一般卫生棉广告上面展示都是用这种方式。 对，不过一般卫生棉广告他们都蓝墨水，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、 哦、因为不会那么惊悚。 OK， 说实在，我觉得他们的实验有越来越严谨。 对啊。 就是从那个薯条开始，然后现在是越来越严谨了、 嗯。 就是他每个地方，他们都越写越仔细的、 嗯。 但是我们还是要精益求精，所以讲一下我们看到的问题和弱点这样子。那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选用的是墨水嘛，当然大家都是这样子用啊，就是说。我们刚才已经讲，就是现在的所有的广告啊， 大部分 都 是墨水。 对，但事实上，墨水它能不能等于血液，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对啊， 对啊，因为血基本上是比较粘稠的、 嗯， 那墨水它就是相对没有那么粘稠。 对， 所以血液一般比较粘稠的情况之下呢，它被吸收了，它会再渗出来的比较难了，比较困难，比较困难。 对啊， 对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不过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取的那个量还不错了、 啊， 就是 我去查过人家一般平均 的、嗯，对对对，他们选了一个是10cc， 一个是35cc， 对、啊、还蛮现实的， 对，蛮符合实际，就是蛮好的、 嗯。 其次呢，就是哎，其次是什么？ 其次哦，其次就是他们没有定量， 对， 因为他们只是把那个卫生纸沾上去之后，就目测觉得哪一个比较哪一张卫生纸上面的红墨水比较少，然后就说，那其实大部分都比较都没有渗出来啦，在十 cc 的情况下，60%的牌子是没有渗出来的。 对，那所以他只是去比较大小， 嗯， 其实我们在科学上啊， 嗯， 有时候也会。比较所谓的大小、 嗯， 就是在完全没办法定量的时候、 嗯， 我们也会有定性，我们就是定性分析跟定量分析。 对， 那定性的话呢，就是说大小啊、轻重啊、 嗯， 或者是软啊、硬啊、 嗯、 这种比较概念性的这种词。但是这样子，通常我们在科学上会用这样的词的时候，是在完全无法定量的时候， 嗯、 我们会用这样的方法、 啊。 但是如果可以定量的话，我们 尽量会定量， 尽量会定量。那像今天的这个例子呢， 嗯、 它其实是有可以定量的。 嗯， 那一个比较 简单、 直观、简单的方法就是，我们可以在实验之前先去称一下那个 卫生纸的重量， 卫生纸本身的重量。那吸完之后呢，再称称看。 嗯， 那两个差当然就是 实际上吸收多少水分。 对，那但如果真的要这样说的话，记得也要多做几次做平均。 对，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确定你的测量的误差吧。 对，没错。那但是如果你的秤没有那么灵敏的话，那我刚才是想说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。可能至少你可以去算它的面积， 可是面积要怎么算？因为它不是圆形的、啊，有些是长形，有些是圆形的，它形状不一啊，很难算。 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小学，国中不是有学过吗？ 学过什么？ 就是可以把它画成那个画格子， 画格子哦。可是我觉得那还是用秤吧，还不如去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秤来称一称。 可是他们的经费只有1000块啊， 可是他们可以分摊啊，他们可以现在先预支未来的，可能每一集多就是花个200块。凑起来十集就2000块了， 这也是一个方法、啊。总之呢，就是其实要就尽量做个定量的分析，这样子的话才能非常明确的告诉人家说， 嗯 ，A 比 B 好，为什么它比较好？ 嗯、 因为它的渗漏比它少， 嗯， 多少？ 对， 这是比较明确的方法。 嗯，因为在做实验中有太多小细节有可能会出现误差嘛，像虽然你说 10cc， 可是你不一定真的使用 10cc， 有可能会多一点少一点。那如果有做平均的话，你就会然后要算标准差吧，一般来说， 对， 你才看得出来说他们之间的差距是不是都差不多，然后你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有差异性， 大概是这样。 嗯， 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五分钟， 今天这样五分钟哦，哎，真的哇 ，OK OK， 好， 好，那 OK， 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 造反。我们哎，我们要这个单元要叫什么呢？叫做 造反调查局。 对，造反调查局，下次再见。 好 ，OK， 拜拜。